当饭食，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！HKPeanut.com， 我系杰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 年糕和萝卜糕之间，我们选了花生那边。你听的是 HKPeanut.com。 高遥司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草。 1号开始，只要在人民超市买满400蚊，就送你这个袋，所有糖任你拨。其实不用争的，只要买满400蚊，拨到多少都是你的。同场加映四大贺年优惠，红蚊包汁海参花胶、美国开心果、特级花菇、至尊鲍鱼及虾子面礼盒装，记得嚟人民超市抢购啦！提提你，呢条金线咧系用嚟绑住糖果袋嘅口嘅，记住要绑实先合乎规矩啊！睇下各位嘅表现先，坐，唔得，正确示范。有咩想发表啊？ 记住系不糖啊！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就今日啦，我哋见到阿柳喺度啦， 云涛啦， 系云涛，云涛，云涛，系咁啊？点解即系今日阿土伯唔喺度咧？咁我坐中间咧，咁啊，即系主要就系因为阿土伯啊， 倦勤， 唉，倦勤啊，唔知话今日捽眼，咁一起身捽眼， 唔好理佢捽咩啦，眼红，唔好理佢眼红边个啦， 吓，唔知眼红， 我眼红佢生日咁多人同佢庆祝啫，我睇到段片啦，左中右同佢庆祝， 有笑， 佢真系威啊， 系啊，屌，真系你谂下，即系嗰日吓有两个前社民。民联嘅主席，加埋两个前民主党嘅主席，啊，再加埋老萧， 都系人民力量嘅老细。 系啦，嗱咁啊唔知啦，唉，唔好讲呢啲乜嘢。唔系咁，但系嗱，讲就讲啦。咁阿土伯咧今日虽然唔喺度，咁但系咧就我同阿土伯咧就听日。听晚咧，听日傍晚时间咧，就会上去呢个迷米嗰边，即系头先咧，即系佢见到人民超市嗰、那个地址啦， 嗯、 就系呢个长沙湾长顺街15号 D2 Place， 咁呢、嗯、个其实应该系嗰个叫做荔枝角站，咁就系、是、会有个讲座嘅。咁、 嗯、 我哋嗰个主题呢，我哋就讲呢一个网台世代交替咁样样，咁就喺听日嘅6点至7点，咁就係会去做呢一个咁样嘅即係讲座嘅。 我以为你去北塘添。 係啦，咁所以 我以为你讲顺 便北塘啦。咁虽然就阿土伯今晚唔喺度啦，咁就希望下大家如果有心嘅网友就踊跃啲参与，唔使报名嘅，直接上去呢、這、一个D2 Place 就得㗎啦。6点至7点。 6点至7点。 係，6点至7点就喺呢一个荔枝角 D2 Place， 咁嗰边呢就係 D2 二期。 点讲得晒啊，网络世代6点至7点讲。 係啊，网台世代交替、這個， 网台世代交替点讲得晒啊？ 好难噶，呢、這个好大嘅 topic 嚟噶。咁、啊、如果大家都关心网台呢一个前途发展嘅话咧，咁又想听下我同阿土伯嘅即系啲讲解嘅话咧，咁大家踊跃啲参与啦，咁啊再当一个网聚咁样样啦。咁啊，因为其实我哋即系都我做过少少即系呢个即系调查啦咁样样。 你写个文添？ 我写个文，呢、這个唔系嘅。咁啊就你知以前阿老萧就好中意用 Alexa。咁去睇網台㗎啦，其實就咁、嗯，但係其實原來而家 Alexa 咧 out Q 曬，其實係咁啊，就而家有一個新嘅方法啦，就去即係研究呢個網台嘅排名同埋嗰個影響力嘅，咁啊。关于呢一样嘢，其实我哋听日就会即系比较系就仔细去探讨嘅。咁啊，希望即系大家关心嘅网友啊，即系踊跃啲参与啦，咁样样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翻到嚟讲啲咩？其实 截至到听日中，即系琴日中午时间之前咧，我都觉得好惆怅。哇，大佬呢、這个礼拜讲咩 topic 好啊？咁 Q 闷系嘛？即系你而家你讲呢一啲咧，即系选举论坛咧，又闷到七彩啦，系嘛？ 无线唔做啦， 无线又唔 Q 做啦。 袁志伟话唔使解释啦。 袁志伟又串到马捻啦，系咪？又话我唔使同佢解释、啊啊，大佬仲恶过呢一个咧。即系其实佢而家等于即系真系 CCTVB 完全冇改咗名，系嘛？ 唔系佢就系要做一个咁好平静嘅气氛啊嘛。咁你建制即系舔共派嘅嗰个胜算先会高咯。 咁、啊、但系而家你目前嚟讲，其实嗰、那个那个叫做系选举论坛咧，其实就系即系搞咗大概一半都未够。咁你见到啦 ，Now 未做嘅，K 宝未做嘅，咁同埋就系呢一个咧，叫做好似港台会做多一次嘅， 商台做咗啦， 吓、啊、商台做咗啦，咁样样，咁啊，因为即系大家我哋都希望见到欧轩咧可以 come back 啊，系咪？即系都可以系吓、即系大家希望佢可以即系跑翻上嚟啦， 脱离地狱添谂住， 咁啊临危受命冇办法嘅， 啊临危受命冇办法嘅，咁啊即系大家吓、啊，即系如果你话得闲。嘅咁亦都喺港岛区嘅，咁啊即系多啲帮佢手啦。 我建议佢攞跑啦， 系嘛？你建议 金冬星期一攞跑啦。 金 Q 大王 买咗着，佢买着货就系除咗衫咁攞跑一次，咁啊激励下啲选民留意下佢啦， 系嘛？咁我哋即系讲呢一个补选又好似冇乜嘢好讲啦，因为其实而家好似真系做咗两日系比较系有啲睇头之后额外啦，即系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咗啦，系咪？咁今个礼拜真系好似熄晒。啲火又好似， 咁本身个论坛都完晒啦嘛，又冇乜嘢好讲。 未完晒嘅嗰嘢先， 唔系啊，即系个状况就系，因为而家呢个空白期啊嘛，咁你而家所有人嘅聚焦都系想喺论坛度搵啲好笑嘢嘅，除咗欧轩俾人恰同埋呢一个新东相玉癫癫地之外，咁冇其他嘢讲嘅，咁你可以点咧？ 又未有丑闻爆出嚟，咁系先？有冇僭建出？ 系啊，咁又冇嘢讲。僭建出咗噶啦，嗰、那个就阿司马文出咗啦。 咁要过年，要过完年先搞啦。 系啊， 过完年咧， 咁可能亦。都係有啲即係過年嘅氣氛啦，即係大家嗰個關注點都唔喺度。咁今個禮拜咧，我諗即係最多人去關注或者炒得最熱咧，咁啊即係當然係屬於呢一個謝安琪莫屬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謝安琪就好好笑啊！ 喺 Facebook 解釋過未啊？ 佢解釋咗噶啦， 唔係佢老公出嚟解釋嘅咩？ 佢自己出 post 嘅，佢自己出 post 嘅，係啦，佢最後屘自己出 post 嘅。 我有冇錄音帶聽下啫？嗱啦，講真，我真係冇聽啊！ 嗱，錄音帶係有，咁但係咧就都成五分幾。 五分 几 钟 都费事播啦，系咪？咁可以复述下少少嘅，其实就系、是，咁佢就主要就喺度讲啦，一开始就讲啦，喂，大家如果你话即系觉得即系你要接种疫苗嘅时候咧，喂，你唔好怕厚面皮、啊，系咪？你要主动问下个医生、啊，即系嗰个叫做系有冇含铅啊，或者含水银啊嗰啲咁嘅嘢，即系医 生知唔知咧？其实 含铝啲乜嘢，即系佢又叫你咁样问吓、 啊，医生可能唔知，佢药厂订嘅啫， 系啦，咁 佢嗰啲乳清蛋白嚟噶嘛。 系啊，咁然之后就话啦，咁佢就我谂好多人都知啦，咁佢就讲几点嘅，第一点咧就系话啦，今年咧即系啱啱睇嗰啲资料啊，今年咧嗰个叫做系即系抗疫苗嗰、那个即系抗流感个成功率咧，先得个10%，咁啊如果得10%好大镬啊，因为咧你点样去即系嗱佢之后就有讲嘅，佢又话十个打过疫苗嘅人咧，只系得一个。是可以成功抗疫嘅啫。既然嗰个成功抗疫嘅话，你都唔知系因为佢体质好，那个抵抗力高，先至系可以免疫于呢一个流感。但如果真系打咗流感，而九成都中招嘅话，你反而系高于正常啊！你真系打流感，即系打呢个流感针啊，反而会有流感、啊。即系如果按咁样嘅 statistic 去计算嘅话， 个数据边度嚟先？ 嗱，佢咁讲啊，所以就好得人惊啊！ 佢边搵翻嚟唔知？ 系啊，佢就话即系啱啱睇嗰啲数据，然之后就话嗱，即系过往嚟讲咧，即系嗰啲疫苗咧，就喺呢一个鸡只嗰度接种嘅。咁但系今年就唔同啦。今年就啲特別啦，今年就喺呢、這個即係雞蛋裏面，但係呢個袁國勇都講咗，不嬲都喺雞蛋入面嘅，你知識邊度聽翻嚟嘅？咁然之後就話，咁啊為咗抗疫咧，咁佢又滲集咗好多又鋁啦，又水銀啦嗰啲咁嘅嘢，然之後就啤咁樣咧，就係即係去抵抗嗰啲即係叫做係流感菌啊咁樣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又講到嗰啲。叫做係世衛專家咧，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嘅，就話每年呢啲咁嘅專家咧，即係都坐低，好似買大細咁樣樣 嚇。咁係啊，買唔係 摆边只疫苗落，咪摆边只甲型疫苗型啊？ 就好似赌咁 样， 系啦，就好似买大细咁， 睇趋势嘅啫嘛。 咁即系你，我觉得呢样嘢系辣着晒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，真系专家大佬。咁而正正就系因为佢讲咗呢番说话之后咧，咁佢亦都叫做系好似好好心啦，就话如果大家即系关注自己细，喂，咁你细路好多人，即系而家真系得一个啫，甚至两个，你都系得两个啫嘛。喂，咁你都关注下自己嘅细路咁样，咁。呢單嘢出咗嚟之後，咁你見到啦，即係其實最積極嗰個袁國勇，咁跟住咧何柏良啊，連呢一個陳肇始又講嘢啊，咁跟住咧就哇，即係 衛生署嗰個 好 局長都有 出，係咪就係陳肇始？ 以前陳高永文啊，而家係邊個？ 嚇，而咪陳肇始咯， 陳肇始。 不過律師，不過呢個護士底嚟嘅呢個係。 OK， 係啦，佢唔識。 咁但即係呢單嘢，即係喂，你見到好大鑊喎！呢單嘢傳咗出嚟咧，嗱，你見到 Baby Kingdom 咧，就嗰反應好大啦。咁而你見到即係蘋果咧 cap 翻啲留言出嚟咧，就真係有人信㗎喎、哦。咁戇鳩都有人信㗎、哦、 嘛？咁合理㗎嘛？ 而信嘅唔少㗎喎、哦。我信 K， 咁就完啦嚇。佢係咁樣講㗎喎。 咁係因為佢係謝安琪，佢係公眾人物，啲人係覺得公眾人物走出嚟就值得信㗎。 嗱，呢、這個就係問題啦。嗱，點解我哋會信或者有啲人信謝安琪咧？ 有啲人信咧，我係好明白。因为点解咧？我有个论点咧，因为点解谢安琪系人哋阿妈，而信嗰个人都系人哋阿妈。只要佢 身份投射， 只要佢相信阿谢安琪讲嘅嘢，佢个逻辑性，系冇谬，佢认为个逻辑冇谬误，咁佢就觉得就已经系有一个风险啦。即系如果我为我仔女打呢啲疫苗，就有风险，或者就算谢安琪讲嘅嘢里边十样嘢。有三样是真，有七样是假，我都选择相信，因为佢爱佢嘅仔女嘛，佢我唔想佢嘅仔女冒风险嘛，呢系众家长嘅意见嚟噶嘛，咁亦我哋都可能听咗成十几廿年啦，讲呢、這个喂打疫苗啊，种咩卡卡苗啊，咩疫苗咧，会令到啲小朋友有过度活跃症啊嘛， 或者系 喂呢个系啊 自闭症 啊嘛，或者乜咁啊，话因为咁样而影响佢哋噶嘛，咁但系话因为佢哋细路仔咧嗰个心机能未发展得好，咁但系咁细个咧打啲疫苗落去咧，就唔系个个小朋友都适应到嘅，适应唔到。就会咁啊！咁但系喺冇科学嘅论证咧，就话喂，究竟系唔系发生咁嘅事啊嘛？咁当然咧，打呢啲咁嘅细菌疫苗咧，咁我就自己梗系选择信医生啦，即系信阿袁国勇啦，因为其实细菌疫苗呢样嘢就简单好多啊嘛，系嘛，阿曹总。咁所以其实咧，但系啲人都点解相信阿谢安琪咧？咁呢个我都觉得系母爱嘅伟大啫，即系非战之罪。我真系觉得非战之罪，因为点解？喂，如果嗰个妈咪有人同你讲，喂，曹总今日同你讲，喂。其实好简单啦、啊，你都有小朋友啊，今日同你讲喂，嗱，今日咧唔好翻学岗又转学啊，嗱，我同你讲啊，琴日咧我呢个校工阿婶话俾我听咧，有四五个小朋友呕啊，跟住咧唔知系咪落鱼病毒啊，嗱，你今日咧如果摆小朋友翻学咧，嗱，我阿婶话咧，佢哋知有两个阿婶都中咗招啊，嗱，如果你唔好翻去啊，因为咧冇人咧漂白水抹得唔知干唔干净啊，如果唔系你摆个小朋友翻学校咧，佢唔知摸到咩玩具咧，翻嚟佢有落鱼病毒咧，翻嚟你屋企又屙又呕咁你就死啦、 啊。 喂，咁你曹总听到之后，你一定会即刻嗱嗱声将个小朋友咧拎翻屋企先，听日先再翻啦，观察一日先啦。咁所以谢安琪讲呢啲说话，咁有人相信咧？我覺得 不足為奇， 不足為奇。 唔係或者亦都有一個講法去解釋到嗱，因為咧嗱，雖然阿謝安琪咧，咁佢呢個唔係公開發表嘅錄音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你大家聽到呢樣嘢，首先都知道佢係一個明星嘅身份，明星講嘢有代價，而佢講就算唔係公眾都好啊，你就算你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 WhatsApp group 唔係公眾啊，出嚟嘅反應更加大啊。喂，原來你 secret group 都咁講啊？即系你 secret book 你都系你啲 friend 嚟噶嘛，最 close 嘅 friend 嚟。 咪咯，你唔会点你啲 都咁样讲嘅话，喂咁反而出边嗰个可信性会觉得更加高喎、啊。即系等于你话见到有个庄家咁样，佢同几个围内嘅 friend 喺度交换啲消息啊，今日放边个揸边个，喂呢啲嘢如果你话爆咗出嚟嘅话，喂你反而觉得嗰啲嘢可能可信喎、 啊。咪、啊、偷听嘅特别准嘅。 系啊，偷听嘅特别准啊嘛， 偷听特别开心啊嘛。 即系你见到 大先，即系你同 佢自曝佢自己系个才演嘅啫， 好简单。件事啫，嗱你 你头先行过唔区俾平时做节目啊，你同阿龙讲嘢咧冇事嘅，突然间、 啊、 突然间你听到阿土伯喺出边咧食紧烟同讲个电话，喂你偷听翻嚟，佢讲边个唔好，咁你翻嚟就谂啊，系啊嗰个人真系唔好嘅，一偷听讲啊，佢对住我哋面唔会讲个人唔好噶嘛， 或者咧， 或者系啊， 嗰啲明星讲嘢咧，嗰啲公众场合咧，佢讲嘢冇熄麦嘅，佢讲嗰啲嘢咧，佢爆出嚟啊，边个边个咧，同边个喂，即系 你讲阿袁秋嗰单嘢啊， 系啊，即系嗰啲啦，或者如果你话喺公众场合啊，曾志伟同边个讲边个边个大红帽啊，屌你，唔系咁嗰啲嘢个个都信啫，系咪？一定信噶嘛，系咪？ 啱 啊，咁但系你嗱，正正亦都系呢、這、一个郑安琪咧，佢系公众人物身份啦，佢讲嘢嗰个代价系更加大。我哋知道佢系冇乜言论自由嘅、嗯，一定系。同埋即系你谂下，喂，佢以前做过呢、這、一个抗子宫颈癌嗰、那个卫生署嘅广告 代言人啦， 你个大佬。喂，嗱，你做完呢单嘢就爆咗出嚟之后，卫、生署敢唔敢再搵广告？ 唔系冇嗱，我真系 我谂唔会啦。 即系除咗我同你意见相反，我绝对欣赏郑安琪。 系咩？ 喂，你话俾我听， 系 佢讲个论点可以讲五分钟。喂，如果我 而且头头是道， 如果头头是道，喂，咁究竟要喺网上高睇几多文章，抄几多资料， 然后传染性几劲， 然后将个组织翻嚟，喂，咁佢又要知道佢里边咧喺究竟啲疫苗咧鸡啊鸡蛋啊，又跟住里面含咩因素啦，咁佢连嗰个疫苗嘅概率都可以讲埋出嚟，听咪声喎。喂，咁好劲喎，大佬！ 你有咁嘅实质数据？ 呢啲流言蜚语，唔系流言蜚语， 唔系即系你会觉得就系话， 佢如果系陈玉娥讲嘢，冇理由出嘅，咁你梗系唔打信啦。 唔系同埋， 佢系谢安琪、啊，张继聪都系咁 fit， 佢操到张继聪咁 fit， 咁 即系你 佢有几爱佢老公同佢仔女 咧？唔系谢安琪佢嗰、那个。佢嗰个讲嘢嗰个语速咧，好似系啱啱开完会，又系嗰啲咩神秘组织嘅共济会啊、骷髅会啊，嗰啲开完会之后咧，得到啲咁嘅神秘信息，然之后咁样同你 咁即系我哋个医务卫生署咧，冇人有佢嘅咩公信力咯。 系啦。 咁啊，袁国勇咧，嗱，袁国勇真系冇问题嘅。 系，袁国勇就冇问题。 流感咁多年，咁但系佢即系讲嚟，因为佢次次流感都出嚟讲啊。咁其实政府应该揾啲新嘅代言人㗎啦，揾啲靚仔少少。 卢永乐香咗之后，你揾唔到个 冇啦，传染病啊冇㗎啦，系啊，真系冇。 唔系最大镬就系今日连阿黎明都踩到脚嘛？ 系咩？ 系啊， 黎明踩乜嘢？ 佢今朝早就话啦，喂，你知唔知道咧？其实呢啲咁样嘅疫苗咧，你到香港咧，今季嘅疫苗咧到香港已系三月，而呢啲疫苗咧系三个月之前咧系接种嘅。咁你点嗱？佢讲法比较聪明啲嘅，就会 make sense 啲嘅吓，即系等于就系话啦，喂嗱。疫苗其实大家都知道啦，佢系出边嘅病源啊，嗰个病源系会变得好快噶嘛，佢不断咁变异噶嘛，其实系。咁、你喺呢个接种嘅期间里边，喂，如果佢变咗啦，已经唔 update 啦，系嘛？咁、你嗰、那个疫苗已经冇用噶啦，系嘛？咁即系佢就系正正就系讲到呢样嘢，就系话啊，即系嗱，佢都可以同大家即系讲啦。大家佢今朝早就出咗个 post 就话，大家早咁样样，只想分享一段咧关于疫苗嘅信息。好多人睇完新闻之后咧，就觉得流感疫苗而家就要注射啦。但系今年嘅新疫苗咧，应该系三月左右先至到达本港嘅。而家市场流感疫苗非常有可能系仲系旧年啊。季度嘅存货嚟嘅，并非对抗新品种嘅流感疫苗啊，所以先至知，所以你要咨询你自己嘅医生同埋网上揾资料啦。因为喂大佬唔知嗱呢啲嘢你网上揾唔到资料， 冇嘅问医生， 因为其实呢啲好 医生都未必肯答你啊呢啲嘢， 呢啲系世卫开会嘅资料。 嗱，唔系呢个咧，其实喂而家系越描越黑啦。其实政府咧亦都调翻转头，我同你讲，因为点解咧？医务卫生署咧一定系唔会揾引起公众恐慌嘅。喂，咁其实谢安琪讲嗰打嗰啲疫苗，其实调翻转头仲冇得打咧，冇噶啦嘛，咁就冇存货噶啦嘛，我哋俾国内人士打晒噶啦嘛，咁而家黎明讲话三月先嚟嗰啲疫苗咧，其实调翻转头问医生啦。即系真系要你问请教翻你个医生，咁但系而家如果嗱，即系如果我咁讲啦，你哋大家睇个医生噶，你约个打针未啊？即系如果你旅行，嗱你旅行， 我真系好耐未打过针。 唔系啊，你旅行，你话我想打个咩？ 除非你系啦， 风友症啊、卡介苗啊， 去印度啦， 系咁印度咧打咩白喉啊、啲咩病毒啦咁啊。喂，咁你同医生讲，喂，我去旅行，你想我打啲防疫嘅疫苗啊，咁样，咁医生会点答你啊？ 吓，点答咧？ 过几日嚟打咯。 过几日嚟打？ 点解啊？ 医生冇货噶嘛，佢话 call 个 sales 攞啲货过嚟，先同你打噶嘛。 哇，系 咁，所以成件事， 喂，即刻可以 value 俾你嘅话，咁都仲得人惊。 即刻 value 俾你嗰啲药，一定系唔知挤咗几耐啦。喂，咁所以成件事咧，黎明系冇讲错嘅，我都同意佢讲翻。 佢即系个 common sense。 common sense 我嘅 common sense， 你去打个针你就知噶。喂，突然间嚟好简单啦，你跌损咗，你想打破伤风粉。喂，其实嗰个破伤风嘅疫苗，可能其实医生度都冇啊，医院一定有。但你嘅私家醫生診所未必有，佢要幫你攞貨先有，可能要你第日再嚟打，真係要個 sales 送咗貨過嚟先有。咁所以其實而家大家唔需要拗㗎啦，大家亦都唔需要怪謝安琪，我哋怪怪呢個政府。喂，調翻轉頭講，咁香港冇疫苗再打啦，係咪先？小朋友你放嗱，即係又話又咁講啦，曹總，點解謝安琪呢單嘢可以流傳得咁緊要咧？就因為你突然間將啲小朋友放假嘛，幼稚園放假。 即系你大家要感 你 感觉 佢解释系啦，你冇解释清楚点解要幼稚园放 系咯？因为你之前咧，我记得礼拜三嗰日咧，其实嘅朝头早啊，阿林郑佢嗰阵时搏麦咧，佢都咁讲就话要同啲记专家开个会先系嘛，要同佢哋倾咗先，咁先至可以。 但系而家即刻聚， 你咁但系咁本身呢个状况， 嗰晚就无端端突然间。 星期一嗰阵时系已经有大量嘅家长就话：喂，流感好犀利，我唔俾我仔女翻幼稚园。 嗱呢个咧小部分啦，可能嗰啲系公务员嘅家长啦。嗱，我又想问一个问题，大家。头先阿曹总你 set 急张相啦，睇到中环金钟咧塞到爆 啊！系啊， 喂，而家佢塞到爆咧，香港喂，大家知道年尾过年啊，所有公司咧打工嘅公司唔好理你而家系咩公司，你会计师楼又好，律师楼又好，咩都好啦吓。喂，其实喺金钟中环翻工嘅人咧，全部都系夜收工，挨到爆啊！因为点解？因为做晒啲嘢讲过年啊嘛，喂大家。咁喂，有啲又要出疫情，有呢样嗰样。咁但系我有个小朋友嘅时候，本来好安乐噶嘛，放咗佢翻学校，跟住咧姐姐翻嚟凑佢翻嚟，副主任俾佢食。而家咧调咗佢出嚟咧就喺屋企。喂，咁我个仔女咧喺屋企一就成日咧就真。即係佢好悶咁啊，自然咧就成日要揾媽咪揾爹哋，咁咧我就要撲嚟撲去，咁所以咧其實調翻轉頭咧喺潛意識上面，唔係啲仔父母唔愛啲仔女，係潛意識上高咧個父母係失對於善，所以咧其實咧有啲人咧，我覺得係like謝安琪嘅咧，係對政府而家突然間呢個咁嘅政策咧，即係以為係一個好嘅政策咧。嗱呢、這個喂個動機梗係好啦，唔想小朋友染病，咁但係調翻轉頭睇啲父母嚟講，喂即係又增加咗父母嘅壓力啊！呢、這個香港人嘅壓力已經好。大，即系特别系如果而家香港斗紧几皮嘅人工，喂，做紧一啲专业人士喺中环翻工嗰啲，你睇真系好辛苦。喂，你排队搭地铁啊，我喺中环而家系唔敢搭地铁嘅，排六七班车都过唔到海嘅。喂， 唔系我好耐未去过金即系唔系我过往咧， 系啊。 如果你中啊金钟转车咧，即系你都要成排到好后，即系你或者排到中间嗰个位置，你先至可以即系慢慢排上。 冇可能。 咁但系即系以前我嘅做法就系喺呢一个中环嗰边，即系你要搭翻个中环高头 车。我而家嘅做法就系咁啦，永远都系去咗中环。 但唔系，我今日正正就系咁样做， 都唔得，中环都爆埋。 系啊，喂你喂，即系好似真系大镬 哥，我宁愿依赖地上交通好过，我宁愿即系 唔系啊，地上交通唔 系 好塞啫嘛。 唔系啊，但系我今日我等呢一个喺铜锣湾嗰边搭等呢个。170得半个钟都嚟唔到嘅车真系， 所以成件谢安琪事件咧，反映香港一个现象嘅啫。香港人嘅根基嘅怨气同埋唔信任呢个政府，就系唔信任呢个政府。喂，如果你个政府嘅政策唔系每一个政策都深一深路，一定有 力啊，因为 有好有唔好， 嗰个阴谋论嚟嘅，尤其系嗰个叫做系医官商。武黑啦，系咪？衣冠商嘅勾结啊，嗰、个阴谋论咁盛行咧，即系有啲人就咁讲噶嘛，即系反疫苗嗰啲人就咁讲就话，哦，佢哋确保每年咧嗰啲即系疫苗咧都会有嗰个 demand 嘅， 喂， 都有需求嘅。 喂，咁呢个系医管局讲过嘅，我真系好记得讲过嘅。佢话喂，香港系要每年都要为老人长者同埋精婴儿、幼儿咧打几多疫苗？如果你香港冇呢个需求量，人哋系唔供应俾你香港。喂，呢、這个讲过，呢、這个真系讲过嘅，唔系冇讲过嘅。咁你碰啱今年真系大流感大立达嚟咁爆发，而且特别系攻击啲小朋友，而系唔知点解呢个季节系 mix 咗啲流感咧，都我都几听咗都系惊嘅。因为我听到翻嚟有啲朋友咧，即系个小朋友咧，即系惹嚟流感之后咧，直情脚都软咗唔行得嘅，即系脚软晒瞓喺张床卧床。 上个礼拜咪系咯，上个礼拜做节目嗰阵时啊， 你要卧床 休息？即系我唔系， 我冇睇你做 節目，咳得好緊要啦。 我冇睇你做節目，但係我見你好精神啦而家。 啊，唔係我而家好翻啊嘛，我兩三日搞掂。 飲得喂，咁我真係飲你啖汽水，可以即係將個疫苗嗰個，喂一個抗體嗰個過嚟先啦。 係啊，所以我哋要安全。 所以謝安琪講嘅嘢嗱，嗱我咁樣講，可能有人信㗎。即係飲你嘅口水就有抗體，可能有人信㗎喎。不，但係可能都話二嘢都係治病，乜事一樣啦，冇所謂啦。 我治病。 所以如果我咁，喂我呢，如果運動喺呢個節目講呢啲咁嘅嘢都有人信的話，咁謝安琪有人信。就更加合乎邏輯啦。 唔係你講不信任政府個根基係在於你2003年嗰 我哋寧願信謝安琪都唔信陳肇始講完 ，OK。 唔係，但係你即係你知唔知其實阿謝安琪咧，佢呢個啲錄音咧，其實係反即係你好多人覺得無知啦。但係呢啲咁嘅民間智慧啊，嗰、那個其實佢好多嘢都係民間嚟嘅嘛。即係譬如你話喂有十個有九個啲邊度嚟嘅，其實好可能佢身邊嗰啲人嚟嘅啫。是好多人喺身边嘅 friend， 我身边有十个 friend， 系嘛？咁啊九个都系，即系打完咧都濑嘢嘅，咁佢咪咁样讲咯，即系佢嘅 sampling 就系咁样噶嘛。咁其实如果你要咁样系去做一个咧，叫做二次创作都好容易，因为其实佢同样嘅道理咧，你搵黎明去讲啊，嗱，譬如好讲，嗱，我整一个即系金融版本嘅谢安琪， 好，嚟试下，我试下睇你点样演绎。 大家如果咧买呢、一个即系买呢、一个 咩基金？ 买呢、一个储蓄基金咧， 储蓄基金 OK， 即系大家唔好怕厚面皮，要问下个基金佬 OK， 首先咧入边渗杂咗啊，嗰啲十案、九案、七案、八案啊，嗰啲咁嘅垃圾嘅债务系嘛、或者教主争人钱嗰啲咧，咁有冇渗埋落去？即系但系打包埋俾你去卖 OK 系嘛？ 嗱、但系喂，曹总，我可以即刻答你、哦。你嚟买呢个基金嘅时候咧，我有冇渗杂咧？你问我咧，我真系老实讲，我答你唔到。嗱，即系我当我销售俾你。 我未讲完啦，你 讲埋先，你讲埋先。 啊，因为咧，今年咧买呢只基金嗰啲人咧，十个有九个都蚀钱嘅。 OK， 啊，即系剩翻一个赚钱嗰个咧，先得嗰2% 回报，你都唔知嗰个系通胀定系嗰个正常回报率嚟嘅，系、嘛？咁啊，跟住啦，咁就嗱。过往嚟讲咧，就即系呢啲即系嗰啲基金咧，就好稳阵嘅，啊，即系其实都系做一啲咧正常按揭嘅。咁、今年咧就唔知啦，唔知点解啦，吓、就揾几个嗰啲 rating agency 嗰啲评级机构啊，就喺度坐埋喺度，啊，就喺度买大细啦，啊，即系当点样评级就当买大细咁样买，啊，劈咁样样，然之后乱 Q 咁评级，系嘛，咁然之后俾呢啲友仔去买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如果爱惜你自己。嘅退休生活，即系希望自己有着落嘅话咧，所以就啊，即系要做多啲功课，系嘛，搵多啲资料，系咪系咪咁都得啦？ 冇啊，冇啊， 都得噶， 所以成件逻辑咪代入去，根本啊，冇啊，呢个世界你讲嘢，总之你讲得嗱，呢、个演说技巧 OK 咧，就只有人相信噶。 系啊 ，OK， 而家嗱，如果你同我买基金，你又瓜梗啊？点解咧？因为我同你即刻做个问卷调查嘅，我同你做个风险评估。跟住咧，我发觉你有个风险评估咧，你系可以承受呢个风险咧，即系基金有乜你买咗就唔关我事噶啦。咪而家而同再买雷马一次系唔会有事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即系雷马就算打包再买一次，我同你做咗风险评估。 但系咪都要做录音嘅？即系问你啲问题。 录咗音就即系等你冇得追我啫嘛。 即系好似我睇嗰套咩夺命金咧，就 系 咁样噶嘛。 听我咪要你听，听咗一段，听咗声带，即系清楚明白。咁所以而家呢个世界咧就系咁样啦。OK， 咁所以其实咧。因为喺一个现实世界，喺个虚拟世界 Facebook 里面，如果听到谢安琪讲嘢，我真系老实讲、我冇听，我今晚都要翻去听翻先、我都倾向相信佢。 咁啊，几好噶，因为佢嗰个 presentation 咧，佢系讲得几好听。而 share 出嚟嗰条友咧，就喺度话：，唉，我都觉得几好听，系嘛？佢声音又几好听。咁啊，即系大家即系如果觉得自己仔女紧要嘅，救得一个得一个。咁样讲， 哇，大佬，佢完全系救世主一样，咁啊更加值得相信啦，系咪先？所以其实呢个政府啊。戆居啊！真系咧，其实调翻转头，你求其医务费翻住发个声明得啦。喂，你唔需要咧铺天盖地位五六个人同我谢安琪对抗。喂，咁你真系好， 其实好心虚咁样样， 好失礼喎。 系咯， 同埋你真系好夸张哦。 唔系佢就政府就系对自己个公信力冇信心啊嘛。 喂，我哋完全明白谢安琪又相信呢一个嘅疫苗嘅危机嘅逻辑系乜嘢？出于爱自己嘅仔女，同埋出于对政府唔信任同埋疑惑，佢能佢将所有自己揾嘅资料，经过自己嘅心思细密，用去演绎翻出嚟，而令到大家觉得一个好好听，即系我哋节目一样啦，好好听嘅一个 speech 5分钟之后，咁大家就倾向相信佢啦。 咁你咪政府试下搵个人出嚟讲翻五分钟之后，你相信佢啊？ 咁但系问题，政府嗰三个 head， 佢三个走出嚟都好似成日讲大话嗰个样啊！ 咁唔系，咁又唔关佢事嘅，唔关呢三个人事嘅，因为讲大话嘅更加多人啊嘛，即系成个团队都系咁啊！咁所以咧，喂呢件事真系冇得倾噶啦！经过我哋嗰个节目越描越黑啦，我觉得我哋都系相信社安奇多啲。OK， 嗱，我哋唔系一个， 我唔系， 相信佢，但系冇听我都信佢。我哋唔系一个理性专。咁啊！大軍佛母圖軍行喺度做，使乜講真嘢啫？點解我雲頭中意講相信謝安琪？ 我冇仔女嘅，你 唔係我相信謝安琪係冇錯噶嘛，大佬你明唔明啊？喂，反正袁國勇我信五成，陳肇始我信得三成，因為佢係一個 D 幾嘅官員啊 ，D 八嘅官員，我只係信兩三成嘅啫嘛。係 D 六級嘅官員，我只係信兩三成嘅，所以我結論就係咁啦。OK， 越高級嘅政府官員，我係越信得少。OK， 好，休息一陣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